心的伤，我想你只有你占据了视线，其他的我都看不见，只是爱情火，只是对你的迷恋。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美美美， 怎么那么美，千里让我心火飞飞，写了一个小心念罪，爱梦呀万分之贵，没有时间可以浪费，无论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，让我吻上你的嘴， Wanna hablar español， 给你拉丁舞蹈，你的美就是一种美好，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，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，你太美你太美，为了你我你征服大江南北，成瘾了也难忘了伤悲，为你止不住心软的美，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，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，怎么那么美， 真有人在你面前夸你，然后说你美，说了四分钟的话，你可能都会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但是用一首歌来表达的话呢，在旋律的伴随之下，这一切都显得非常的自然了。对呀，每一个为生活努力拼搏的人，他的身上都会散发着非常美的光芒。这首歌呢，我们也代表刘芳芳芳瑜要送给他的施达先生。王力宏在周五呢会第一首歌来唱，所以今天晚上可能就没有办法再送出你的那首 Forever Love 了，但是要帮你把心声送给施达先生。你说谢谢你一直的陪伴，一直包容着我的小任性，一直支持着我的梦想，一直给我鼓励，不断满足我的小愿望，想说有你真的很好，爱你。好的，这番话我相信施达先生听完之后一定会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值得，不管付出了多少。天气炎热，内心里也需要一丝清凉，所以如果你想点歌的话，欢迎今天晚上登录新浪韩立微博。下面这首歌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小游朋友要听到的，他说这一周过得还不错， 买 CD 把你的声音丢在角落，看电影到结局总是配角的错，你要的故事让你去说，我要的生活好好过，写日记写不出是谁的感受，夜空里每个人占有一个星座，你到底懂不懂，我只要一点温热的触碰，你到底懂不懂，有些话并不是一定要说，你总说爱情之所以为爱情是用来挥霍，你总是满不在乎，当我看着自己的稀薄，你编织的感觉难以捉摸，你比我的梦境还困惑，我看见爱情之所以为爱情谁都在挥霍，我想的天长地久也许只是时间的荒谬，我沉迷的感动与你不同，我的了解让我自由，一场雨

免不了有烦恼，烦恼却抹不掉你的傻笑。 来自奶茶刘若英的岁月静好。我们常常可以在很多人在发的朋友圈里啊，或者是表达里，会带上一句岁月静好，这是我们多么期待的一种人生的状态。而这种静好里也暗暗地藏着你选择和什么人在一起过什么样的生活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老听友冰雨 ZY 想送给男朋友的，就是爱你。她说和男朋友开着车走在路上，就在刚刚还不知道去哪儿，太喜欢这种说走就走的感觉。 一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更多翅膀，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。 一周之后可以在周末时光里和男朋友开着车，然后两个人决定要去哪里玩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好。这位冰雨 ZY 也说，希望我们以后永远有这样的 虽然在这样偶尔有点小刺激的生活中，但是我们一直会陪伴着彼此，所以呢，这种好的感觉一直延续下去。对，好的爱情大概都是这个样子，彼此呢都是有很独立的一面，各自有稳定的工作和交际圈，在成长路上呢一路扶植，又在对方面前天真的像个孩子。孩子就一定要找一点好玩的事情做呀。大耳朵0932最近可能心情不好，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了。他说我最近真的特别的沮丧，特别想点播一首歌转转运啊，所以呢他需要一点光一点亮，想听这首追光者。好的，这首歌派送给你了，请你接收之后给好评的同时，也让你的生活真的有所改变。记住，真的是人的心态会决定你的状态，任何的糟糕，如果你拿出一点力量和一点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信念，它都会不一样。 我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 0932，希望这首歌之后你的生活有所改变。文艺是薄荷味的这位听友，谢谢你说每天下班以后听到这档节目心里会有点小温暖，这对我而言也是一句小温暖的话语，让我们都能最大力量的释放彼此的善意。好啦，这个时段先到这里，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，也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，一会儿见。Hopped into a cab, take me anywhere, I'm in if you're down to get down and

职场的自信，生活的温馨，朋友的欢愉，家庭的和谐，家味添活力，人生乐逍遥。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，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-8726。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前期获得良好口碑的动画电影《风宇宙》今天上映，北京首映礼上，出品人陶虹、导演刘阔携配音演员等亮相，而徐峥也特意到场支持，直言遗憾没监制上《风宇宙》。他说：“我曾经错过了三个机会，第一次是《大圣归来》，第二次是《大鱼海棠》，第三次就是《风宇宙》。只要是我错过的动画片，都特别好。”作为一部纯粹的国产动画，《风宇宙》从剧本到制作的整套流程都是中国团队完成的。导演刘阔坦言，在我心里一直有个坚定的想法，我们的国漫应该是中国人制造。虽然大家的童年可能都看的是美漫、日漫，但现在国漫在努力追上他们，未来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国漫的队伍中来。再来看由经典音乐剧改编的《妈妈咪呀2》，今天正式登陆中国院线。日前影片在京沪举办媒体超前观影活动，收获现场观众高口碑评价，更有媒体称其为爱乐之城后最值得一看的歌舞片。曾执笔金球奖提名影片《涉外大饭店》的欧·帕克担任本片的导演和编剧。另外今天上映的还有法国飙车喜剧片《的士速递5》，该片由法国影星马利克·班泽拉、伯纳尔·法西等共同出演，在法国上映时蝉联双周票房冠军，更加让人期待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。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，我都会在这里帮助大家传递祝福。如果你需要我帮助的话呢，欢迎登录新浪韩丽微博，留下你的点播要求。很简单，和多年前你听到的电台点歌节目一样一样的，只不过呢，现在是要留言，但是现在不需要花一分钱，需要花的是你的心思、精力和感觉。世界唯一的你， 是你一眼我就认出来，这是命运最美丽的安排，是爱让你掠过漫长等待，我们只要现在相爱，幸福就来。恨我来不及参与你的过去，抱歉让你等待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我灵魂的另一半。这个世界唯一的你，是我拥有的奇迹，对我说的一字一句都是我。 哥演唱的世界唯一的你。不管你现在情绪低落到对自我有多少的否定，但都请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像你的家人一样，虽然和你没有血缘关系，却能发现你的好，他能在人群中轻易地找到你，然后告诉你你是最好的，和你相依为命，一下子过了一辈子。下面这首歌，王女士要送给老公的。 只有你共我一起，仍然自问幸福，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，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，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，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，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，你不放下我，我不放下你，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，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，我以是告别离并不很凄美，我还如何撇下你。 陈小春演唱的《相依为命》。 Ruby 1998，他说每周五晚上回家的高速上听着爱的更久点，身边是爱的人，谈论着周末要带孩子去哪玩，满满的幸福感，真好。希望我的听友们都是你们这种状态。你希望听到一首欢快的歌曲，那就把这首《会长大的幸福》送给你们全家人。 在夜市里逛地摊，送你一副耳环，你很喜欢，一种玩笑声不断，对你看电影哭完，心里想爱好难，你很感慨现实会害人离散， 涛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晚上9:45，这里是爱的更九点，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。那下面呢，也要带出本周的最后一份祝福了，因为明天后天呢都将休息。这首歌呢是来自范玮琪演唱的《可不可以不勇敢》。如果这一周中在上班的时候有很多时刻是情绪是压抑的，那我觉得周末时光里是可以释放一下的。 说一点 可以不勇敢，天气很热不想出门就在家里，周末就做点真正想做的事情。这首歌也送给我们的听友，一位叫做流浪小孩的听友，愿八月才第三天，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好。稍后是男左女右，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陪伴，有空的话我们一会儿继续咯。 下八月，在北京电台北广深。